锵锵三人行，今天的事儿啊，我觉得格外适合今天的人，就是王老师还有扎老师，甚至我也赶上一西哈努克亲王风光的尾巴。哎，今天就今天，西哈努克亲王这个灵柩过长安街，天安门下拜。哎，王老师，您说这是什么规格呀？他是在中国下半旗？ 我不是，我就说他是元首。是现任的外国的元首，所以中国我那么理解给他的规格是，我们元首就按元首来对待，总理就是叫政府首脑，就是按政府首脑来对待，所以实际是按元首的规格。 西哈努克亲王，这是咱们这一段什么样的记忆啊？ 是 啊， 一个时代的气息就飘过来。 对了，对了， 这跟咱们联系。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那个时候，所以电影界也应该怀念他，说是他曾经是中国最红的电影明星。 不是，六十年代啊，尤其是文革当中，那时候呢，看的这个新闻纪录片里头， 没错， 这个西哈努克的分量占得非常的大。 对， 还有他去钓鱼，什么看鱼，好像还有一个专门的电影，西哈努克是在这个中国的南方的几个省啊， 没错， 或者是参观访问嘛，反正用个什么名义，大概是。 这个为什么说他是那个时候的影帝啊？ 对， 那个时候中国的银幕上没有人风头盖得过他。 对， 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技巧，就说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叫什么？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说什么阿尔巴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就说文革初期的时候，大部分故事片呢都当成大毒草，什么不能上映。所以那个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看电影院就是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简报，而这个新闻简报里边啊，它的出镜率是极其之高。 对， 是， 而且他特别特别，就像我们当年那时候看那新闻简报里，比如说看到刘少奇和王光美去访问哪儿，印尼还是哪儿，大家就注意了王光美的打扮，戴了项链， 对， 然后穿的那种像旗袍，因为只有出国你才能穿这种衣服，把腰身显出来。 是。 那么西哈努克亲王不只是有这种国王的这种富态仪表，这种很有风度，有个绅士的样子，而且还有一位美丽的夫人， 你说 莫尼克。 我打听到八卦呀， 对， 莫尼克夫人呢，曾经跟我们王老师跳过舞啊。 是不是？ 你 是这样子啊？那个就是我在文化部上班期间吧，当时我们常常就在春节左右的时候。有我，还有卫生部长陈敏章，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由我们仨人吧，给参加西哈努克在春节期间举行的一个晚会。我是估计柬埔寨也有春节，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受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什么稻米文化，什么筷子文化的影响。每次在这个舞会上呢，都必须跳舞，那真是跳得我一身大汗，比受刑我还。 跳的什么舞？ 就是交际舞啊。 就交际舞。 交际舞 啊。 但是呢，这个我要说，就是能够达到，就是女方啊，能够像莫尼克这样跳舞的，我没有见过。 哎， 我那腿呀、都已经半蒜了，都快成屎瓣了，都快成摔跤了。但是他该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如无物一般， 如入无人之境， 如无人之境，就和你前面没有一个人一样。 那 我要换任何别的这个女生啊，人家都得给我推里边去，说你干嘛呢？要想打架似的。 是， 而且说您的那个夫人就崔老师还和 他和 亲王 跳，但是他跳的机会没有我跟这个夫这个公主跳的机会多。 就说王老师夫妇跟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交叉换舞伴儿 跳舞， 哎呦， 但是因为什么呢？亲王他更喜欢的是唱这个伴奏舞曲的歌曲，他还拿一个麦克风。唱，然后那个具体的做工作人员就宣布，这舞会到此结束。这个时候呢，西哈努克把他扒到这边， 现在还要底下还有三个曲子，然后他还要唱三个歌，那真是真是一个好亲王，他脾气太好了，这人 是、哎、我们永远看到他呀，你就不知道他不笑是什么模样， 对， 对， 他永远是 笑眯眯的， 笑眯眯，哎，真是。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你看这么小一个国家的一个国王，和世界上那么多的大国打交道， 对，对， 然后不失他的尊严，他的身份，而且得到了这么多大国的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亲王的好感和重视， 是 这很少见的。有的时候一个小地方就是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然后 这个讲得好， 对，就影响了他那个地方的命运。你看他本来他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结过六次婚，有各种各样的嗜好， 我听说挺风流的， 很风流的。然后呢，他按说就做个太平国王，偏偏生在乱世， 乱世 夹在各种大国，你看冷战时期那时候在越南、中国、苏联、美国，而且之前还有法国嘛，法国殖民和越南，然后越南和柬埔寨又有一种这种大小国之间的关系，他要权衡这么多的各种势力，你要左的、右的、强的什么，然后他能把这个周旋的还不错，他曾经是好像是想保持中立，当然到后来就是我觉得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政变了嘛，最后这个他还是就住在中国了，就是整个这个红色高棉起来之后他就被劫持了， 是 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他已经是政治智慧和技术非常高超的一个人了。 他呀，我这个他就在中国住的时候吧，每隔那么两三年吧，中方呢安排一次他作为外国元首的一次正式的接待，就完全按这个，虽然他人并没有走，但是按来访来接待。我当过呢他正式来访时候的陪同团长 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我们在这个到各处去谈话非常多，有几个事我非常感动。一个是他说他这个就是金边太平期间，他把他的这个咱们说就是工人了，说下人了，就是什么厨子、花匠是吧，这个司机啊，清洁工、管工，他组织一个篮球队，每天还训练，然后他给各大使馆发邀请，要求大使馆派篮球队来进行友谊赛 啊， 而且他胜的时候多，因为他们这个里头有些工人可能身体好一点，大使馆的外交官临时凑几个打篮球的， 打不过工人阶级， 不一定打得过工人阶级。 对， 还一个他给我说呀，他说他原来英语并不好。他学的是法语，英语当然人家有基础了。他说就是因为被这个朗诺·施里马达那个时期把他推翻了，推翻了，他就要经常和各国记者见面。他发现英语的使用的范围啊，比这个法语啊，好像就是特别有用处大。说他是后学的英语，现在但是参加各种。这个跟记者见面的机会他都是直接用英语谈他个人的政治观点。 哎，我就咱们这个不了解他的人啊，中外观桥那个时候老百姓老看他，就总觉得西哈努克亲王呢是中国的一玩家，就是他这全国各地啊看看玩玩喝喝茶吃吃饭，就是甚至我曾经有一个误解，就是说他是不是在国内的政治上啊他是比较失意了， 他是当然他是失意， 就说他这辈子到底是， 你看他一上来呀是美国支持的，我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叫做朗诺施里马达， 对， 当时他正在， 我觉得好像是 法国 支持的， 他正在苏联访问， 对， 然后苏联是他临走的时候，苏联才人上飞机了，苏联告诉他说你已经被推翻了， 就是，那一次对，那是美国 叫柬埔寨国民议会嘛，他们在美国支持下就把他废黜了。 但苏联的意思就是我把你清走了没我的事了，但是我把消息告诉你了，我不早告诉你，早告诉你你会不走了，这是 对 但是中国的态度呢就是 不一样， 我们还当 我们是承认的，你仍然是柬埔寨的。 我记得好像是周总理特地带了很多官员去机场， 42国还是41国的外交使节一起到机场去 去迎接，而且说亲王，我们永远承认你啊！就说这个在飞机上，这个西哈努克是痛哭失声啊，因为失去国家了，好像 我不知道， 也许是夸张，反正他就是从此，可能我觉得这是患难之交吧。 实际上啊，他不是光在这玩。他面临的任务非常复杂，因为在朗诺施里马达并没有站住，被红色高棉推翻了，而且然后呢又由越南的势力把红色高棉挤到一边去了。 对， 红色高棉呢可能当时受中国的影响，对西哈努克呢口头上没有否定， 对， 但是据说呢跟西哈努克实际也有很多摩擦， 好像实际上就把他软禁在王宫里，他没有任何实权，而且他下面的好像五个西哈努克的好像五个儿子还是六个儿子都被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杀害了。 对， 他跟红色高棉的那种完全是一种政治结盟，我印象里就是说他之前本来没有被推翻之前， 后来是因为越南的势力进去了， 对， 越南又是亲苏的， 嗯， 所以这里头它是有很多政治的问题，它和中国也不是意见都一致， 嗯， 它常常宣布它辞去了亲王的职务， 这亲王还能辞呢？ 这个外交部的人都告诉过我，因为他那个钓鱼台呀，他有一个经常他使用， 对，他曾经住在钓鱼台， 曾经钓鱼台，说他们外交部的人呢已经都非常习惯了，说到那儿看的时候那儿。挂着柬埔寨的王国的国旗， 嗯， 证明他没辞去。有时候远远的就，嗯，没国旗了，他辞去了。 今天辞了， 辞去了呢？咱们从咱们这儿来说呢，咱们也不动声色，该说什么说什么。然后是人家柬埔寨那边的，人家有一些什么乔森潘，您还记得吗？ 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老挝的是那宾努是 宾努啊， 是那脖子歪的那个， 是宾努，个儿挺高的那个， 就像脖子歪的宾努。 宾努亲王，他是柬埔寨的还是老挝的？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他们之间的，有时候比如又达成某种一致了，他就宣布恢复复位，他继续就是继续还当愿意当这个元首，抵抗越南势力的一个。元首， 这个友谊宾馆呢， 嗯， 曾经就是柬埔寨的流亡政府，不能叫流亡政府啊，曾经叫做他们的一个抵抗政府，反对政府， 民族什么团队。 那个时候说周总理周恩来迎接他，说我们永远承认你是柬埔寨国家元首。然后听说呢，俩人钻小轿车里，就是周恩来就问他，就说亲王，我只有一个问题，你要不要斗争？因为那个时候反美嘛， 对对， 罢黜他的那些势力是在美国支持下，他说我坚决斗争。然后这样说，中国支持你，甚至呢给你的这个反对政府啊找一个办公的地方，就是咱们的友谊宾馆，他就车呀什么都配给他用，有这么一段这个 历史。我印象还挺深呢，就是他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特别的这种友善的对待好感，其中有一个情节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文革前夕，那应该是文革前，我觉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联和英美啊三国订立了核禁试禁止实验核实验条约、这个中国非常的愤怒，因为中国当时正在研制原子弹，你禁止实验就等于 我们给禁了， 就把我们卖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中国就坚决反对，就是绝对，就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以这个划线，你对核禁试条约是什么态度？甭管你是西欧的共产党还是东欧的共产党，你对核禁试，你要是支持苏联的那一套，咱们就掰。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而这个时候呢，西哈努克他表了一个态，他说没有那个意思吧，没有人认为我那柬埔寨有可能制原子弹，我也不认为这非得原子弹能把我们柬埔寨灭了。是吧？你那个来几个大炮，来个机关枪都能，就也给我们的那个对我个人的后果和一个原子弹是一样的，所以你们拉着我参去签这名啊，我不签这字，我不禁誓，我上哪儿禁誓？禁誓对我有什么意义啊？ 他是从这个角度，可从这个角度中国太高兴了， 对，帮了无形中帮了中国呀， 对， 帮中国帮忙了嘛，要不然的话你看是当时印度可不是不现在印度也搞核武器了， 没错， 都在那支持苏联，而且认为是赫鲁晓夫的一个成绩。 对，而且那个时候在联合国大会啊，就指着柬埔寨帮中国说话。 对呀、 啊，是把蒋介石赶走，让中国进来。 柬埔寨 那个时候， 柬埔寨、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 当时有几个咱们铁哥们 ，小兄弟， 还有朝鲜， 他是、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很干嘛、 嗯？ 但是我更感动的呀，是咱们柜台，就是这个凤凰的一个节目，对柬埔寨的一个访问。就是西哈努克强调，是吧？中国人是我的朋友，说你说别的都不准确，是朋友。毛泽东是我的朋友，支持我，是吧？邓小平支持我，是吧？周恩来支持我，是吧？江泽民支持我，他一直提到李鹏支持我。我认为他说这朋友比较准确，因为别的你还不好说。 对， 你说你中国跟他不是结盟关系啊。 对， 也没有这个什么军事，你也不能说这个是中国的就军事上的一或者一个什么棋子儿、 嗯， 或者中国要给这个被柬埔寨利用做军事上的有什么用处，你不可能的，实际上你也没那么大的关系。 而且其实从价值观，就是从意识形态上也不一致，他是一个所谓封建帝王嘛， 对 你想。他中国应该是和比如说对和这个红色高棉这一致的，就是说应该是推翻反封建的嘛。 嗯， 那这两个人走的这么近， 这是周总理还专门拿出来说，说一个国家呀，他是不是受到人民的拥护，并不取决于他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这个西哈努克爱听，西哈努克当时就表示，而且还引用说周恩来总理说了。这个是不是君主制？没有，还那意思没关系。你们管不着那意思。 哎，而且这个西哈努克听说跟这个毛泽东啊，还有这么一段对话，就是毛主席跟他说啊，说亲王，你看你这个人很有意思，就说你是亲王，你的祖上呢都是国王，但是你对我们这个共产主义啊感兴趣。然后西哈努克就说啊。说对不起主席，我呀一点都不懂共产主义。他说呢，我是尊重中国，我是尊重您，实际上呢共产主义的书我都没看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我也没看过，说实话您的书我都没看过。他说但是我是尊重您。 是吗？我还不知道这段，要这段这个人也智慧的也不得了了。 他有这么一个传说，有这么一个，不过咱们可以看一看当年的新闻简报， 是 西哈努克的音容笑貌。 1956年2月24日，西哈努克首次访问中国，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周恩来认为做好柬埔寨的工作有重要战略意义。西哈努克在中国受到热情接待。1970年春天，柬埔寨国内发生亲美政变，政变后上台的朗诺不让西哈努克回国。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请你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第二个家吧。西哈努克在中国仍享受国家元首待遇。 张老师那阵儿，你们叫红小兵还是叫什么呢？ 红卫兵。 红小兵。 对，70年代。 就是很多尤其是北京孩子啊，我就发现就比我在岁数大点的、他们都参加过载歌载舞欢迎西哈努克亲王。 对对对，我也参加过。 啊，你也参加过是吧？ 对， 说是有个女同学那要求必须穿花裙子，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家里一条床单拿着围着欢迎亲王。 对，也挺好看，就像缅甸那种裙子， 沙粒 是 不是？ 啊，不是，他把那花床单一剪成一个，不是就筒裙吗？ 对 啊，那时候好像就说起西哈努克，跟咱们就感觉不是外人的这么一个人。 没错， 你说的太对了。这西哈努克去世啊，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政要去世或者大人物去世都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西哈努克是毛泽东时代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活人，最后一个符号。最后一个活人，当然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啊，是一个可尊敬的一个柬埔寨的 是 也不是现任的国家元首，他是太上皇了。 对 啊，因为那个现任是他那个西哈莫尼，所以他是这个是原因，就是太上皇。 但是好像就是因为他，我们对整个这个国家都有一种很特别的亲近的感觉。你看我在2000年，就是在那个世纪末到21世纪那天，我在金边，正好和我和三个美国朋友一起在那玩。可是我脑子里想的，一去他那个金边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王宫真是金碧辉煌，你感觉。可是整个的这个国家呢，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还去看他那个就是杀人地，就是红色高棉，他死了170万呢，比例在这么一个小国的比例非常高，非常惨痛的记忆。然后这个新的政权呢，好像也没有完全把过去那个历史的，就是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和解，什么就是这种真相和解。而那个时候西哈努克呢，好像已经就是处在半退隐状态。我觉得2000年他可能还在那个皇宫，后来才生病才到北京来了嘛。但是我的感觉，就这个国家在当时这空气里边都有一种那种悲伤的气息，你知道，它好像很克制的，没有那种就是哭天抢地。大家在新世纪的时候还在庆祝，我印象里那广场上还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卖糖什么。然后，可是你就感觉到好像就是这国家转了一大圈，有这么多的历史伤口，又回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境地，你知道，就是我们去看那个渔村，还是那么的贫穷。就在生活在河上，同时这种大的资本的东西也进来了，有5星级的酒店，然后这个皇宫好像就是在一个又在中心又在一个历史的一个角落里面的一个见证就立在那儿，就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时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你觉得会不会在中国待时间久了之后啊，有点这个新奇？